慢吹，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夏月。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们会听到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戴佩妮自己来作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街角的祝福》，歌名是不是也是不那么大众呢？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Just Sing It》这张专辑当中，而他呢也在2004年获得了马来西亚的雨鞋奖十大原创歌曲奖。是一首融合了戴佩妮个人感情体验的一首歌，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充满着遗憾的感情。对于这段往日的情怀呢，如今的戴佩妮她的感触正如她的歌曲结尾所写的，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上半时段节目最后就把这首街角的祝福送给大家。 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是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FM 九八六，